飘在风中，我个小雨轻，我个风雨自在飘动，云层内未望向海，凝望着疾风，静静望着海角飞翔，静力安身处。 云层内 电光交加，疾风急吹，天空乌黑像风在水里，终于散去，云层露曙光，无穷无尽飞鸟，无穷无尽飞鸟，在我身边飘过，躲过风浪向远处闯，无穷无尽飞鸟，无穷无尽飞鸟，伴我身中躲过风浪向远处闯，同含着骄傲回望，曾踏着的方向，清风吹过面庞，风一般的开朗，风中一起一再不枉， 台风将 又在风中，躲过小雨轻，躲过风雨自在飘动，云层内未望向海，凝望着疾风，静静望着海角飞翔，静力安身处。 云层内 电光交加，疾风急吹，天空乌黑像风在水里，终于散去，云层露曙光，无穷无尽飞鸟，无穷无尽飞鸟，在我身边绕过，打过风浪向远处闯，无穷无尽飞鸟，无穷无尽飞鸟，伴我心中躲过风浪向远处闯，同含着骄傲回望，曾踏着的风向，清风吹过面庞，风一般的开朗，风中一起一再奔往，无穷无尽飞鸟，无穷无尽飞鸟，在我身边绕过，躲过风浪向远处闯，无穷无尽飞鸟，无穷无尽飞鸟，伴我心中躲过风浪向远处闯，同含着骄傲回望，曾踏着的风向，清风吹过面庞，